必须得起诉他了啊。那个像这种情况呢，我估计是这个朋友呢，是委托他这个亲戚去卖房，是吧？他说欺骗的方式卖房，然后拿卖了钱以后不给他，我估计应该是他做了一个委托，比如说授权公众委托，委托他这个亲戚去卖房。那么他这个朋友卖了，他这个亲戚卖了房以后呢，没把房款给他，可能用作挥霍啦，或者是做其他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和你这个亲戚之间呢，形成了一个委托代理关系，哎，他是代理你来卖房，那么卖的钱应该给你，没有给你，那么你就可以到法院来进行起诉。 但是他是不是应该有证据证明呢？这个孩子哈是以欺骗的方式来变卖了这个房产，而他的亲戚又没得到任何的房款。 对，他说的是说的欺骗，就是帮他卖房，卖个高价，卖了钱呢能给他， 对， 卖个高价是这么一个欺骗。他呢，但是卖完了以后呢，没把钱给他，他认为是欺骗他了。我分析应该是这种情况， 有可能，有可能， 我觉得应该是这种情况啊。 但是这个证据一定要充足啊。 啊，这个呢，就是说。主要起诉内容呢，就是要求他把这个款项还给你啊。那么你这个亲戚呢，他呢形和你之间呢形成了一个委托代理关系。那么他卖的这个房子的款项呢，应该是给你。他拿的这个钱呢，是属于一个法律上叫做不当得利，就他没有理由来取得这个房款。 对。 那么你呢，可以诉到法院，要求他偿还这部分款项，以及呢，这一段期间的这个款项的这个利息。那么当然这个朋友问了，他有可能挥霍了， 对， 这怎么办？那么挥霍了以后呢，首先你也得通过法院来判决双方存在一个这个债权债务的关系，首先得拿到一个判决书，比如说你这个亲戚欠你300万或者400万的公房款，有了这个判决，那么你就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执行。那么强制执行呢，那么就是由法官来强制执行他的财产。这个朋友呢，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他挥霍了我怎么办？ 对， 其实这个民事案件它确实有存在一个执行难的问题啊，这是客观说确实存在问题啊，它不像刑事案件啊，你可以这个通缉他，民事案件你没法通缉他，但是呢也是有一些办法的，比如说呢可以拘留他，拘留他呢是没有次数限制的，每次呢以15天为限啊，就是每次你只能拘留他15天，出来以后可以再拘他。啊，再说了，可以再拘，这没有次数限制，但是最多就是15天。啊，这是一个拘留他。第二个呢，那个可以把他列为失信名单。 哦，就不诚信人的黑名单可以上。 咱们可以理解是黑名单啊，失信人的黑名单。那么把他列入这个黑名单以后，他以后那么坐飞机啊，这种高额消费啊都不允许了。啊，高铁，比如说1等座啊，坐飞机这都不允许了。而且呢。那银行呢还如果列为失信人名单还不给他做这个贷款，所以对这个被执行人也有一定的 也是一个制裁 啊。当然如果你最好当然你能提供他的一些线索，比如说他有存款啊，或者有其他房产啊，哎，这种执行起来可能直接去执行他的财产，可能更有利于维护你的权益。哎，所以呢就是到执行当中呢增加这种执行力度，他不还呢实际上也有惩罚措施。那么按照咱们国家的这个有关的规定呢，如果他到了执行阶段他仍然不给你款项，那么是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双倍计算。一天双倍的钱来给你算。这个滞纳金啊，所以呢对他也是有一定的惩罚措施的。 但是比如说他变卖别人的房产，法律法规上是怎么来定罪的呢？ 这个呢要看他是怎么变卖的。刚才我说的我只是猜测，因为这个朋友没说清楚，说欺骗的方式把房子卖了，没把钱给他，我就猜测可能是办了一个公证委托，比如说这个亲戚卖房啊，这种情况呢，它就是一个民事纠纷，还有一种民事纠纷。实践当中，我还见过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伪造了身份证，就是伪造了，比如说伪造他身份证，找了一个人比较像的人，身份证都写他的名字，然后拿着房本可能他持有，然后找了一个和他比较像的人做了一个身份证，然后就把这个户籍给过了。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构成这个刑事犯罪了。 对， 为什么刑事犯罪？首先你过户。你这个身份证的造假是吧，你造假这个都这个身份证上都印有这个公安机关的公章，最起码它是一个伪造国家机关公章罪是吧，这可能就涉及到刑事犯罪的问题。 对，所以就说他具体是怎么欺骗的， 对， 根据他的情节的轻重然后再给予他一定的这个定罪哈，这是一个。另外呢，比如说要是强制执行的话，这个应该说是法院来定是吧？ 是，强制执行呢，因为这个朋友我估计他最关心的就是强制执行，因为他觉得官司应该问题不大，卖了他房子没给他钱，主要就是强制执行。强制执行呢，他这个流程呢就是你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本是今天呀，白天近地面层湿度比较大，有中度的霾。午后呢，到前半夜有雷阵雨的天气，局地可能有雷暴大风，短时风力较为明显，有利于大气条件扩散转为轻度霾。所以在这里也是提醒我们市民朋友出门要带伞，另外呢，尽量少去空旷、高层建筑物、楼顶及山区等地。那具体的情况呢，是今天下午多云转阴，中度霾转轻度霾，下午有雷阵雨，局地有雷暴大风，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东部南部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5%。好，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上午受低压辐射区的影响，扩散条件差，下午有雷阵雨的天气，短时阵风较大，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综合来看，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清风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末，是我们周末房产法律咨询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松律师，李律师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那如果大家呢有什么法律方面的，关于房子方面啊，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您呢都可以来给我们发微信，互相交流。大家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来说一说啊。另外呢，今天李松律师呢还带来了他写的这个房产纠纷处理大全，李松律师说案这本书啊，这都是在生活当中的他的一些这个办的一些案子的典型事例的一个集合。所以呢，对于大家这个法律知识的啊这方面的摄取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啊。如果您想要书的话呢，您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呢，您可以表达一下意愿，或者说要书等等都可以，把您的姓名和联系的号码、电话号码告诉我们，我们有关人员周一的时候会跟您进行联络的。好的，那这样啊，下面呢先有一个关于微蓝北京方面的信息，大家呢先听一下。 微蓝北京互动传播公益行动昨天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活动表彰了2017年度优秀环保公益组织和绿色生活好市民代表，发布了微蓝北京环保手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在微蓝北京互动传播公益行动的活动现场，北京电台主持人段玉龙以段脱口秀的形式回顾了2017年环保真人秀系列活动的内容，其中录制的一期有关黑水虻的科普节目还成为了爆款。 黑水虻呢，实际上是生活在咱们国家东南沿海的一种昆虫，它有一个特性，就是特别喜欢吃餐厨垃圾。现场想要感受一下黑水虻的威力，在我们舞台的后边，大家一会儿可以来去看一下。 哎呦我的天呀， 太 就是吃三那个厨房剩那些垃圾。 虽然密密麻麻的黑水虻看起来不太美观，但是却在处理餐厨垃圾中能够发挥不小的作用。活动现场还表彰了2017年优秀环保公益组织和绿色生活好市民。获奖市民王奇峰告诉记者， 我的本职工作就是森林的经营和抚育，它是一个为蓝天保卫战的一个基础工作。而且去年的时候我也参加过未来北京环保日记，也参加过绿色公益的一些宣讲活动，通过自身的力量带动周围的人把这种环保的理念推广出去。 请大家伸出双手，把两个拇指连在一起。 现场还发布了微蓝北京环保手势，北京电台主持人杨洋向现场的观众示范，两手的拇指相扣，食指呈 V 字形，其他手指并拢，就在胸前形成了一个 V 字造型，这也将成为微蓝北京活动的一大标志。2017年全年，北京的空气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而微蓝北京倡导绿色生活、保卫北京蓝天的行动会一直在路上。首都文明办巡视员韩龙斌说， 2018年呢，我们仍然坚持绿色出行，继续要推进礼让斑马线公益活动，在绿色消费方面呢，要采取光盘行动，不使用或者少使用一次性物品，一个一个具体的很微小的这种行动汇集成我们整个城市的魅力。 这个蔚蓝北京这个事儿真的是非常有意义啊，我们一定要保卫北京的蓝天啊，为北京的蓝天呢能够做些什么。反正我现在基本上是能少开一天车少开一天车，而且我特别讨厌随地扔垃圾哈，这个咱们真的一定要做到。另外平时呢咱们要这个节约用水啊，这些呢咱们都应该做到吧，反正每个人力所能及， 对对对， 都应该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是 啊，保卫北京的蓝天。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这样啊，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区快讯啊，一起来梳理一下的。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安区快讯呢都跟这个法律知识可能有一定的关联了啊，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邀请的李律师咱们一起来梳理啊。先看第一条，说丈夫呢去世八年以后，女子呢因为房产纠纷被告上了法庭。那周某呢在丈夫去世八年以后被黄某告上了法庭啊，要求呢协助过户。那黄某就称了，说周某的丈夫呢在17年前将一套房产卖给了他，但一直呢没有过户，请求呢法院判决该房归他所有，由遗孀周某及其两个子女协助过户。那周某呢则称说，这套房本是由丈夫借给黄某暂住，他已经提起反诉啊，欲收回房产。 哎，这个案子比较有意思啊， 比较有意思。 这个案子呢，实际上据黄某所述，是周某的丈夫啊，在17年之前啊卖给了他。那么在这个，当然从法律上讲呢，这个他这个周某的丈夫去世以后呢，当然就是由他的配偶、子女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来作为顶替这个周某丈夫的位置啊。因为签了合同以后，如果合同的主体去世以后，就是由他的继承人来代替他的合同的相对方。 虽然说签了合同没有过户， 对，这个呢倒不是说父债子还啊，就是说，并不是说人去世了，签了合同就不履行了啊。那这个案子比较蹊跷的是，就是17年前卖给他，为什么一直拖到现在？作为这个买房子的这个黄某，他负有作为这个买房子的这方吧，他负有这个举证的义务啊，他负有举证的义务啊，就是说，你认为对方卖给了你，那么你得举证双方存在这个买卖合同关系， 对， 你负有举证的义务。 就是这黄某，你必须得提供一些这个证据。 对，你比如说买卖合同啊什么的，你得提供这些付款的凭据啊，你得拿出证据来。 对， 拿不出证据来，人家这边不认，人家说让暂让你暂住的，我估计啊，可能没合同。 但是 有合同的话，他不可能说主张这个暂住这种情况。 对，李律师，我觉得像这种情况啊，在生活当中真有。 有， 比如说亲戚朋友啊，这样之间的，比如说房子的买卖，有的时候钱给了，然后呢，房子呢，哎呀，就一直没过户， 一直没过户， 拖好多年，真有这样的事。 有这样。 但是呢，一旦触及到真正利益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就会闹起来了。 就这种案子，原来我就处理过一起，就是当时也是因为亲属之间没签合同，没有任何的合同 啊，合同都没有， 合同没有，没签合同，就打一收条，收到过房款多少元，50多万。就打了一个收到条， 这个买书人就是卖方嘛，后来去世了，他孩子就不认账了。 嗯嗯。 那么买方呢，去手里边就是一个收到条，仅收到过棒果段啊，没有合同。 是的。 然后他就是说，我妈去世了，我不知道，没有这买卖的事实，和这个案子非常的接近。 嗯。 但是最后法院还是判过户了。 对。 认为双方存在买卖合同的关系，虽然没签合同，但是很多的证据都能够指向双方是存在这种合同关系的。 对，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就这种大项目的这种买卖啊，一定要弄利索，你知道吗？因为为什么这个事情我特别有感触呢？我原来有一套房子，实际上就是卖给我一个朋友了。当时呢，其实他钱给我了，因为关系非常好啊，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什么签条 啊， 这都没有的，所以他就一直住着。然后住了有几年以后，后来我催他，我说你赶快过户吧，因为那时候房子还没这么贵呢，好多年前了。我赶快过户吧，然后万一有什么事情呢，然后这时候呢就过户了。 嗯 啊，我就在想，如果那时候还不过户，到现在的话呢，真的这有些事情就不是特别的好说清楚、啊。 在这个案例里面，卖方去世了，卖方可能活着还好，他去世了，人家配偶孩子就不认账、 啊， 人家可能和你不熟悉， 啊、 人家不愿认这个买卖关系， 所以一定要把这弄清楚、啊 这个事儿我估计应该是。十之八九应该是真的， 应该是真的。 你不欠人家钱，人家不可能告你。 是啊， 是吧？你不欠钱，谁没事到这 无缘无故的 告你，谁要钱、 啊？ 你没卖着房子，谁无缘无故告你卖房子的事？ 是， 应该一般都有这事儿。但是呢、要记住，你负有买受人负有取证义务。 嗯， 你得拿出证据来，是吧？不是空，这是空口无凭啊！ 是的，是的。 嗯， 所以这一定要弄清楚啊。好，那下面咱们再看看下面这个，说因为呢一笔房屋拆迁赔偿款，宁波啊。这六兄妹呢起了纠纷。那前些年呢父亲去世了啊，根据呢最初来订立一个分家书，上面呢写明了这个房子呢归小儿子所有，其他子女呢也就都接受了，如果呢没遇上拆迁，这事儿呢也就这么过了啊。可没想到呢，去年这个地方呢公布啊要拆迁了，那么赵父的这间房子在拆迁的范围内可以呢得到一笔54万元的拆迁补偿。于是呢，对于这笔钱怎么来分啊，兄弟姐妹呢六个人有了不同的想法。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伙儿就争论不休，最终呢闹到了司法部门寻求调解。 这个主要还是因为原来这个房子并不值钱，后来拆迁了，可能在一个这个可能这是个三四线的城市，那么这个又得了一下50多万的这个补偿款，可能兄弟姐妹就比较眼热了。 对， 原来的这个分家书啊就不认了。实际上这个分家书和我们刚才讲的也是不太一样的。它实际上是一种合同，就大家订立的一种合同。 当时已经订了一个合同。 你订了合同，你是不能反悔的。 哦，像刚才那是一个 见证人 的， 这是一个老人处理的一个内容， 对， 子女做了一个见证，就见证了这个过程。我 根本就不问这儿女同意不同意， 对， 反正你作为见证人，你给我签个字就完了。即便就是刚才，咱们再回忆一下刚才那个案件，那个在北京的另外一个闺女，她可能当时不同意，但是出于孝顺或怎么样，她作为一个公证人，她也签字了。 对， 但后来她可能反悔是另外的事儿，那是公证人，但是这个不一样哈。 这 是分家书， 这是分家书，这个是合同了。你老人其实刚才说那个案子，咱们可以说一下。当时我就接触这个案件当中，就是母亲刚去世，是吧？父亲说要处分这些财产。从中国人这个孝道这个角度，父亲要处分这个财产，你做一个见证，谁不签字啊？ 对呀、 是吧？父亲表达这个意思呢，你见证签字，你不签，那就是不孝啊。 已经写我的意见了， 所以他不太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这个分家协议啊。和这个遗嘱大家要把它搞清楚。遗嘱是单方的一个意思表示，找大家做了一个见证，而协议书是大家共同的一个处分行为，不是遗嘱，大家的对家庭财产的一个约定。这是不一样的。 对 啊， 那要这么套的话呢，这个呢它本身呢已经有了一个分家书了。分家书呢各位都签字了，而且这间房子呢是归小儿子所有。那么这个房子具体以后它发生了什么，跟其他人应该就没有关系了。 虽然可能没更名，可能还在父亲的名下呢，但是你这个分家书形成合同了。 对， 那么这个房子的财产权利当然由这个小儿子来享有了。 所以说人家小儿子这回是得到这个好处了哈，因为这个房子呢正好拆迁，然后得到54万。那其他的儿女呢，看着眼红，你去争论不休也好啊，大打出手也好，没用。当时你这个分家书呢，已经都签了字了，所以呢，这54万应该说还是归小儿子所有。当然了，法律上是这样。作为小儿子来讲，我总个人认为啊，要有舍得心。 对 啊，你舍才能得啊。所以有的时候呢，见着好处啊，咱不要往上扑，有的时候往后退一退， 是， 其实反而好啊。即便呢，这个54万可能从法律上来讲呢是你小儿子的，但是对其他的兄弟姐妹，是不是我应该 意思一下，只要看您的良心。 他我觉得意思一下有利于来解决这个矛盾。 对， 有的时候法律啊它是有一定的灵活性的，如果大家都叫起这事来以后啊，可能家庭之间就不和睦， 鸡犬不宁的，天天吵架啊什么的，你说你怎么过日子呀。所以为什么说舍和得，这是啊，那个每个人都要想清楚， 对，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来 考虑， 适当的做一定的让步，这样呢有利于家庭和睦，来解决家庭之间的矛盾。 是的，来，咱们再看下面这个啊，这个老居民楼掏出了6.5米高的地下室，那私挖空间回填，当事人被拘留了。当然这没什么可说的啊，谁能想到一栋老旧的6层居民楼啊，竟然呢在住户1层花了几年的时间，他呢一点点的蚂蚁搬家啊，私自挖了一个6.5米高，总面积达100余平方米的地下室。昨天记者了解到，这个私挖地下室的邓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了，这没什么可说的，这一定要大力的啊，要去这个制裁他们。 是 啊，这个， 其实他这也是一种违建，是吧？ 当然是违建， 也是违建呀， 这太不安全了。你牵扯到跟您周边的一些邻居 啊， 一些安全， 你挖了那么大的这个地窖，到时候别的家的房子下陷怎么样？可能会造成其他人家的财产或人身的这种不安全的这种隐患， 而且绝不能够助长这种气息。 对啊，你也挖，我也挖， 对，麻烦了啊！一定要严惩啊！一定要严惩。另外呢，北京顺义一产业项目的变相违规，就是产改住啊，招商中心的被关停了。据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网站消息说，近日呢，有媒体报道，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附近的某产业园存在呢以租代售这样的方式啊，将租赁公寓呢变相出售。根据这一线索，那市住建委呢也是联合顺义区住建委立即行动，进行了现场的查处。这也是一下就弄到这个节骨眼上了啊！这个以租代购，这个国家严令制止的， 是 啊，所以绝对不能够这样去做啊。另外呢，就是租房合同你了解多少？或许呢，你曾经目睹或者是经历过这样一些租房的纠纷啊，就是房东呢毫无征兆的单方面的提出涨租金啊，那么家里的水龙头坏了，房东呢要求租客自己修，那不良中介呢卷走房租以后呢拒不认账，导致呢房客被扫地出门等等等等吧。其实呢以上这种种的租房烦恼都可以呢通过有效的租房合同来解决的。那签订了租房合同在哪些方面要注意啊，合同当中应该明确哪些内容，出现了租房纠纷有何应对的方法，这些呢都是我们要多加注意的哈。 对 啊， 大家把 这个李律师给大家提醒提醒，这个租房当中这个合同签约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些什么。 我觉得大家这个租房当中啊纠纷是特别的多啊。前不久我刚遇到一个案例，他当时签了一个十年的一个租期合同啊，是一个商铺，但是呢其实他们当时啊也没找律师来进行起草。其实这个商铺呢他履行了3年，现在这个出卖人就想解除合同。为什么要解除合同呢？因为这个承租人又把这个房子又租出去了，他对于这个转租的这个情形啊没有约定，没有约定呢你擅自转租呢，现在这个租金又涨得很多，所以人家出租方就借此就解除合同，打到法院，人家法院人支持了，是吧？你这个转租没有经过合同当中没有约定，没有经过人出租人同意就可以解除合同，但实际上他们呀，他也考虑到了，但是他没大有经验，他约了个什么呢？他约了一个说，我可以招商引资，就是乙方可以招商引资。 哦嗨， 你实际上招商引资什么呢？实际上就把他，就是。大概意思就我可以再找别人来找让别人再来租这个房子呗。他不太会表述，他弄了个招商引资。实际上呢你把这个事儿要说完善了，就是我允许我再转租不就得了嘛，是吧？弄了个招商引资，结果他到法庭说我是招商引资，结果法庭哪是招商引资，这不是转租吗？你转租你合同当中又没约定的允许你转租，解除。这就是什么呢？就是对于租赁的一些合同的条款啊理解的有问题，有偏差。给自己其实这个事儿让出租方占了一个很大的便宜，这个房租啊已经翻了一倍都多了，他那个位置非常好，所以人家出租方抓着他这个 就自己给自己挖了一坑。 这就是什么呢？他也想到了一些问题，但他不懂得如何来进行表述。这就是比较大的失误。 另外现在租房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好多都是中介来负责，所以呢一般租房都是中介给你拿出一个合同，然后你让你签上字就完了。其实里边的一些条文啊我们有些租客根本不看的，业主和租客我们都互相都不知道，其实都是中介他中间在做梗或怎么样。 对， 所以这也很麻烦，有的时候找一个好的中介租房很重要。 对，再一个就是合同的条款，可能它条款比较全，也得看你怎么约，因为它很多的都是空白着的，是吧？如果你这个，你这个这个租这个违约责任啊， 这个特别是出租方有没有解约权啊，这些问题都得把它约定清楚了。 嗯， 你有的也有的那个出租方，比如说去到特殊的一些情况，他可能这个房子确实没法再租了，但是合同当中又没有约定解约权，他也非常的被动。 嗯， 是吧？ 对， 你约定好了，如果我解约，给你俩月租金， 嗯， 不把解除掉，给俩月租金没得了吗？ 对，就事先都约定 好，约定 好 了， 啊、好 你当然你俩月租金一般人不会轻易的解约，俩月租金也不少钱呢。 对对对， 是吧？但是他确实出现了一些突发情况，他必须要处分这个房产。 是， 那就我就牺牲两月租金嘛。 嗯，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作为出租方也好，这个承租方也好，一定要想好自己的一些权利。 嗯， 要考虑的万一以后出现什么问题， 把这合同呢一定要签全面了， 全面了。 即便是比如合同当中 可以不出现，但你得想到。 哎、对，即便合同当中呢，可能出现完了这些内容以后，你觉得不够，你可以有附加条件再写上，都可以的。 嗯 啊， 其实你要是租赁标的额不是很大的话，那个中介的版本我觉得也可以，比较全一些。但是如果是金额比较大的一些商铺的租赁，还是要专业的人士多进行咨询，考虑的全面一点。 没错没错， 更好。 来，最后呢还留一点点时间呢，为北极熊朋友咱们来解解难吧。 好， 他呢发来一个微信，这人家网名叫北极熊啊，他说这个母亲呢给孩子借钱买的房，现在呢母亲如果没钱还人家，那么人家去法院起诉的我的妈妈啊，那么法院会不会执行孩子名下的这个房子？这是一个。如果能证明借款确实用于买房子了，会不会让孩子来偿还欠款？另外他说，如果能证明我和我妈妈共同居住、共同生活，是不是也得还钱？啊，这说来说去就是您自己的事儿，可能啊，这个事儿怎么办？ 我觉得首先来讲呢。母亲这的这个钱，它的用途是用到了子女购房上。 嗯， 首先这个借款人应该是母亲，而不是子女， 对， 是吧？ 对， 这实际上是一个借款合同纠纷啊，不管你签没签书面的合同，它实际上是一个借款合同啊。母亲是借款人，是吧？ 嗯， 这个债权是出借人，那么这个钱首先应该是，如果打起官司来，首先应该是母亲来进行偿还。 就是说，这个债主要跟母亲去要求还这个钱。 对， 啊、 母亲要来还这个钱，实际上儿子这子女啊，因为子女并没有亲自来这个钱，所以你把子女作为被告的话呢，我觉得你缺少法律上的依据啊，缺少法律上的依据。 所以人家他那家呢也是去法院起诉了他的妈妈，那么法院会不会执行孩子名下这个房子？就是当时他妈妈借这个钱呢买这个房子，这个房子的名字却写的是他孩子的名字。 在执行当中呢，这个呢有一定的弹性，不能说是绝对。因为首先你如果比如说你借的这个钱，再比如说你转移到一个公司上去了，转移到一个公司，或者是啪转到别人的股票账户上去 了，干别的了， 啪给别人买房产了，你这个资金直接指向了另外一方，那执行厅的法官肯定要追查你这笔钱。有可能会这样，就是子女有可能啊，在执行过程当中有可能执行法官会给子女让他来出这笔钱，虽然没有判决书，但是你这个资金借的这个钱的资金你直接转到子女的名下了，所以有可能在这一块在追缴资金上，执行的法官不排除来执行这一块。 但是关键是这样啊，他妈妈借这个钱呢，就是给他的孩子买房，而且写的是他孩子的名字，那他孩子有没有偿还这个债务的这样的责任呢？ 这个呢就得看两块情况，如果这个钱这个子女和父母是一块儿来要的，这个一块儿来借这个钱，两个人就是共同的被告。 看来不是，看来只是他妈妈， 他妈妈一个人借的。 对， 那合同它是具有相对性的， 就只能 是 找他妈妈。 就 是 我们这个合同我是有相对性的，比如说我借这个钱，我把这个钱投到别那儿，就投到别的地方去了。那别人没有给你形成一个借款合同啊，它不是合同的相对主体啊。所以你要起诉，把子女也起诉上，你缺少相应的法律依据。他不是借款人啊。 所以就是说，人家要债那个人呢，是应该找他妈妈啊。当然，从表面上来看呢，是不会让你孩子来偿还这个欠款的啊。但是的话呢，你的妈妈借了钱给你买的房，实际上你们家里之内还是要全力以赴帮助你妈妈来把这笔钱还上。 其实 是不是应该这样？ 应该是这样的， 对的。 因为你子女毕竟是从你母亲， 你不能够就不管了，最后让你妈妈里外为难。这个事情是非常要命的一个事情。你看您最后又说了一个，如果能证明我和我妈妈共同居住、共同生活，是不是也得还钱？当然要还钱了。 共同居住、共同生活，这个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它只是共同居住、 对共同生活， 是吧？ 对啊、 关键就是说，你建立这个债务，你是不是双方共同来借？ 是吧？ 对。 刚才你说这个子女有没有还，这个还有一部分的一个争议，客观说是有一定的争议，因为毕竟这个钱用到子女购房上了，有一定的争议，客观来说。 对。 但是你居住的话，这你确实没有这种义务。你比如说，可能一个亲戚也在这儿来居住呢，亲戚是不是要还？ 对呀、啊， 是吧？哎、啊，所以居住这一块是你是没有业务还的、子女这一块是不是要还？我也说有一定的争议。但是现在呢，你如果把子女作为共同被告，我认为呢就是缺少一定的这个法律依据。单纯你打借款合同的话，你很难把他作为一个借款人来作为共同被告。 我觉得这个孩子啊，他最大的一个担忧就是说，怕法院呢，把这个房子给执行了，因为这个房子现在写的是这个孩子的名字，他妈妈还不上钱，最后法院会不会把这个房子给执行了呢？有这种可能吗？ 这个东西不好说， 不好说吧。 这个东西我不能说， 所以我觉得你们一定要赶快帮助你妈妈，你们共同把这个人家的钱呀、欠的钱给人家还上，因为那个钱你怎么都得要还。 但是刚才我说的执行厅的法官肯定会追查这笔款项， 对呀、 追查笔款项。如果追来追去，你发现是转到这个子女的购房款上， 那 执行厅法官可能采取一些执行的一些措施，是吧？至于怎么来做，那就看执行厅法官来怎么来处理了。它有一定弹性在这里。 有一定弹性的。 有弹性，不是说绝对的，一定会要执行你这个房子或怎么着，这个并不是绝对的，也可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对，所以就是说这里边你所表达出来这种担忧都是有的，都是有的，也有可能的。所以呢，你们现在想一想，怎么能够帮助你妈妈？你们共同赶快把这个钱给人家还上，因为终究这个钱是你妈妈借别人的，借人别人的就一定要把这钱还上。这个甭从法律上来讲，从人品上来讲，从道义上来讲，你也是应该的啊。另外还有一个道义上来讲，虽然是你妈妈借的钱，但是这个钱是用在了你买房身上，写的是你的名字，你不能觉得好像别人就追着你妈妈要这钱，我就无所谓了，我就理所当然不管这个事情，这也是绝对不行的， 对，不行 啊。你不能怕好像这个房子到时候没了啊，然后呢我别再这个替我妈妈再去还钱，这个想法都不能有。因为我也是作为一个父亲，我也有孩子的，如果孩子这么想，我太伤心了，我打击太大了，刺激太大了，所以咱说句真话，你问可以啊，刚才李律师已经都给您都回答了，但另外有些问题共同度过难关啊。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李松律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 发福利了，瑞麟羊奶赞助中老年健步走公益活动，免费领健步鞋，只要您年满50周岁，认可瑞麟品牌，都能到店免费领取老年专用健步鞋一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电话40071061108，40071061108。 这鞋子啊，低八面厚，非常柔软，跳广场舞再合适不过了。 弹力很好，不要脚面，饭后走路感觉都能飞起来。 好唱好脱，不用弯腰系鞋带，公园溜啊，真是少不了。 是的，瑞麟羊奶作为健步走活动唯一赞助商，特别免费发放中老年专用健步鞋，柔软舒适，轻便方便，鞋舷有 0.5 到1厘米的空间，大脚趾与鞋面接触舒适，不勒脚背，重量分布均匀，走路跳舞更轻松。本次活动只针对北京开放，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认可瑞麟品牌，支持国货好羊奶的新朋友，立刻来拨打40071061108 40071061108即可免费领取一双。 是， 如果您有朋友或者家人也想要免费领取健步鞋，可以提供相关证明。为了防止秩序混乱，重复申领，特此说明。倒计时最后2分钟，40071061108，40071061108。提醒各位，本次活动只针对北京开放，数量有限，送完。听到活动的都赶紧行动起来吧！40071061108，40071061108。 有朋友到现在还在质疑是不是免费的，有没有隐形消费？瑞麟羊奶作为健步走大赛唯一冠名商，免费发放健步鞋，就是免费领取健步鞋，专为老年朋友设计，穿着舒服，鞋面宽松，双脚释放，贴合足弓，并采用防滑鞋底，保证每一步走起来更轻松。大家赶快拨打40071061108，40071061108报名，也欢迎您多多推荐身边的亲朋好友、街坊邻居来报名， 是 全程免费。 对，目前的四零零。